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东二环南向北方向建国门桥正在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广渠门桥正在采取限流措施。受到雾大的影响，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窦店分流，窦店到世界封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分会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今天全天，东西二环北段、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东直门外大街等道路将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特别是上午，长安街及其延长线、东二环、北二环、北中轴路、北辰路、北辰西路等道路的管理措施较为频繁。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 FM 九十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2018继续出发，欢迎守候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问候家族一群二群当中的各位老朋友，欢迎你们在群里面发位置发红包了。那新朋友呢，向这里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随时向您敞开，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今天是2018年9月3号星期一，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早七点到晚八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9月15日晚，北京音乐广播将在国土艺术中心举行时光四重奏音乐会。这次演出曲目不但有莫扎特、柴可夫斯基最经典的作品，同时还会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舞曲和电影音乐。那这次音乐会的主题是时光，就是要用最精彩的演出和最经典的旋律，给大家留下一段美好的记忆。好了，那汽车音乐会的听众朋友福利也来了，每天我们会送出8张票，会有4位幸运的听众每人获得2张票。想索票就输入索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吧。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堪比大片的汽车科技，虚拟屏幕，汽车领域当中的黑科技产品，前瞻性堪比大片。还记得钢铁侠当中斯塔克在虚拟屏幕上抓取操作的场面吗？而这个略带科幻色彩的黑科技被日本厂商带到世人面前了。虚拟触屏的系统是首个无需要通过物理接触来实现人机交互的系统。这项技术呢，通过了将平台显示技术和手势控制相结合，是一种全新的触控操作技术。它与我们平时见到的将影像投放到挡风玻璃上的抬头显示技术不同。虚拟触屏的操作界面呢，是悬浮在空中的虚拟触摸屏，好神奇呀！真希望以后在我们的汽车当中都可以用上这样的虚拟触摸屏。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0名 Avicii Waiting for Love。 第49名 FIR 爱的力量， 有爱的力量，心上微发放纵，让我们一起拥有。 第48名 黄雅莉恋爱烘焙中， 我要我要我们甜得刚刚好，高温爱但喜欢 长的拥抱。 第47名， 张韶涵，阳光空气。 是阳光空气，每一秒都需要你，你是世界上的雨。 第46名， Lionel Richie， Just to go。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Well,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 kind of beautiful, and every night has a state so magical. And if there's love in this life, there's no obstacle that can't be defeated. For every tyrant, a tear for the vulnerable.Of a miracle for every dreamer, a dream we're unstoppable with something to believe in. Monday left me broken, Tuesday I was through with hoping, Wednesday my empty arms were open, Thursday waiting for love, waiting for love. Thank the stars, it's Friday, I'm burning like a fireGuess I won't be coming to church on Sunday. I'll be waiting for love, waiting for love to come 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位的歌曲来自 Avicii 的这首 Waiting for Love。 Avicii 是瑞典知名的 DJ 兼制作人，这首歌曲360度的视觉让你沉浸在 VR 世界当中，也陶醉在他那独特的风情里面。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位。好了，气息攀升第4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同样是上周全新推荐的，来自飞儿乐团的爱的力量。简简单单的爱情，小女生的幸福只是要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就够了，没有人能抵抗这种爱的力量，对不对？相对于你的微笑，那种任性幸福的滋味，这首歌曲似乎成熟了一些呢。 One, two, three, go。 有爱的力量，闪闪微发光，就让我们一起拥有幻想，一起飞翔，永远打开充满魔力的翅膀。

料调味料去热的菜做一起来的掉面粉慢慢的摇酸酸的暧昧在食谱上做起好浪漫的运动里有了目标爱在蛋糕上跳 中一个爱创意的女孩厌倦了生活的平凡她深信每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而且这些人都具有自己的小小世界等待开花结果的那一天王雅丽亲自谱曲带来这首幸福洋溢的美味关系恋爱烘焙中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位好了继续攀升第4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Shoot! 风里纷飞，你就是空气的甜美。简简单单，呼吸般自然，你是阳光空气，每一秒都需要你。你是世界上的雨水，我的每日所需。你是我的阳光空气，这心跳最需要你。每一秒都需要你，你是世界上的雨水，我的每日所需。你是我的阳光空气，这心跳最需要你。你是那喜悦的泪水，一切幸福的必须。你是我的，你是阳光空气，每一秒都需要你。你是世界上的雨水，我的。 张韶涵的阳光空气，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7位。文字表现不见得高深，却充满生动性，歌词呢更是励志而又充满光明性的。好了，继续攀升第4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莱昂内尔里奇的这首 Just Go。在离开组合之后，莱昂内尔里奇逐渐成为上世纪80年代美国流行乐坛当中最炙手可热的男歌手之一，一定很熟悉他的那首 See You See Me 吧。好了，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稍作休息，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 Busy day every day, but not today. Cause I'm here to take that stress from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位。好了，继续攀升第4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So you try, you hope they'll see. If on this brand new day you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of the same old street, you will see what you deserve. Let's go, 我手轻欢里，我手没来过去，他们说人生的结局非常的戏剧，塞我枪毙，鼓掌满地，在无价的世界里，谁与谁来为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红沙里用土地写下。 来自周董周杰伦和他的爱徒派伟俊合作的 Try。 派伟俊年纪轻轻却能创作出如此充满活力而有前卫性的电子音乐，而且还有着强烈的节奏感和歌唱能力，真的不得不感慨后生可畏啊。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来自周杰伦和派伟俊的 Try。 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表什么，迷途的我独自生活，不顾设计破碎中我去幸福留下的沉默，也找了蜜蜂在沉睡，痴痴的心寂寞相随，努力吸着这口气，尽量别呼出过去的甜蜜，想掉泪心很碎，失去的填不回，仅有的紧握着，却没有人珍惜，舍不得已枯萎，水太多永远只是负累，可现心却最伤谁，我也没差，无力挣扎，任呐喊变成沙哑，再认真再诚恳，有些事我愚蠢，其实没差，一手的伤痛再多一下，紧紧让我找个疗伤角落好吗，我也没差，任性它变成结巴，再认真再诚恳，更突出爱残忍，其实没差，一手的伤痛再多一下，紧紧让我找个疗伤角落，就会好很多，在叹息，痴痴的心寂寞随行，努力吸着这口气，别让我呼出过去的回忆，删掉泪心很碎，失去的填不回，仅有的紧握着，却没有人珍惜，舍不得已枯萎，水太多永远只是负累，可现在心却 莫愁的梅叉在 MV 当中，吴莫愁站在虚拟的擂台上，一人分饰两角，把女性面对感情的内心矛盾挣扎还有痛苦迂回表现得淋漓尽致。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3位，也算是吴莫愁的成名曲了吧，梅叉。好了，继续攀升第4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在操场的你，夏天真的是闷得可以，带你去吃草莓冰淇淋，如果你有一点坏心情，我为你弹下梦圆舞曲，听到这首轻松的旋律，好像吃了夹心巧克力，当我偷偷看你，当我偷偷想着你，像是深奥的问题，我们的爱情是丘比特安排的游戏，下老人的傻傻分不清，你说靠在我的肩膀有心电感应，说不清要不像是梦境，我们的爱情是两颗星星眯着眼，

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Drumic sail, and with a mean sewing machine and miles of thread, we sewed the day above LA in navy and red. We wound a racetrack through your mom's kitchen chairs and fought the shadows back down your dark basement stairs. I lit a match then let it catch to light up the room, and then you yelled as we beheld an old maroon. 美国乐队猫头鹰之城的这一首热气球，而这首歌描写的是都市人的情感困惑，却用这样轻松的方式来表达，不得不佩服猫头鹰之城的音乐功力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丁。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给你推荐自驾游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草原加森林的风景区可不能错过呢，一道口的森林草原风景区和最大的皇家园林承德避暑山庄遥相辉映，成为京城黄金旅游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曾经是清代皇家猎苑木兰围场的一部分，康熙练兵牌、玉泉、古玉道等等历史遗迹蕴含着丰富的清代皇家文化内涵，其中还有神仙洞、太阳湖、月亮湖等等景点，也是让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的。一道口草原森林风景区的一切都充满着神奇的魅力，来此旅游呢，将圆你回归自然之梦，忘却世间烦恼，领悟生命的真谛。月亮湖是90年代第一部《还珠格格》的拍摄外景地，旭日东升之时，它像是一盘明镜，夕阳斜下，它如一轮满月。它是由一组7个小湖组成的湿地公园，各个小湖呢都有单独的名字，蓝天白云、白桦树、绿草、湿地、木栈道，真的是很有情趣呢。怎么走怎么走，自驾路线是北京到怀柔，再到丰宁，到郭家屯，到牌楼，最后到玉道口，全程近400公里，喜欢的朋友可以计划走起吧。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张学友，吻别。 前尘往事曾云烟，

It's all because of you. Yeah, yeah. Baby, I really know by now. Since we met that day, you showed me the way. I felt it then, you gave me love I can't describe. How much I feel for you. I said, baby, I should've known by now. Should've been right there whenever you gave me love. And if only you were here, I'd tell you, yes, I'd tell you, oh yeah, yeah. You're the sunshine after the rain. You're the cure against my fear and my pain. 'Cause I'm losing my mind when you're not around. It's all because of you. Yeah, yeah. Honestly, could it be you and me like it was before? Neither less or more. 'Cause when I close my eyes at night, I realize that no one else could ever take your place. Oh yeah, I still can feel, and it's so unreal. When you're touching me, kisses endlessly. It's just a place in the sun where our love's begun. I miss you, yes I miss you, baby. You're my sunshine after the rain. You're the cure against my fear and my pain. 'Cause I'm losing my mind when you're not around. It's all because if I knew how to tell you what's on my mind, make you understand, then I'd always be there, right by your side. Yeah, you're my sunshine after the rain. You're the cure against my fear and my pain. 'Cause I'm losing my mind when you're not around. It's all because of you. 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就是要自由，跟着我闪耀整个星球。 这首歌来自江映蓉的《把握你的美》，这是她继《野》之后强势推出的又一动感单曲。江映蓉对歌曲的拿捏恰到好处，彰显了她鲜明的音乐风格和越发成熟的歌唱技巧。好了，接下来来分享孙子涵《最简单的声音》。 广场中央实现了一种芬芳旋转，在那天我们相遇过的那座天桥，初恋的味道偷偷的日渐悠长，次略微靠近他的脸庞，心就会跳。我用单车载你擦回家的路上，想让几分钟的路延长，睡就为先生想你的轻轻依靠，感觉耳边的呼吸很疼。心。 来自孙子涵的最简单的声音，承载他的当然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了。我是腾冰，提醒你，我们今天节目真的是完完整整两个小时播出呢，最后一个时段还是25分钟的好音乐，你千万不要错过。 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 怀疑你想我，你总有过几遍。

这次展览是展现北京民间工艺美术创作水平的公益性综合性展览，每两年举办一次。展览里选了百位北京民间工艺美术家创作的240多件作品参展，包括雕漆、精绣、脸谱、皮影、风筝等40多个门类，在展示民间工艺美术和梨园艺术各自独特意蕴的同时，也展现了两者与水相融、相辅相成的亲密缘分。在松美术馆建馆之初，王中军就曾表示，松美术馆一定要做一个雕塑展览，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雕塑，了解当代艺术。而在即将迎来开馆1周年之际，松美术馆的首个大型雕塑展《感同身受》终于如约而至。这次展览，松美术馆联动中央美术学院，邀请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担任学术主持，策展人是中央美院副教授刘礼斌，共同呈现了老中青三代8位艺术家的40多件雕塑作品，或大型，或震撼，或细腻，或趣味。展览将持续到11月25号。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Nobody learns without getting 这首歌来自夏奇拉的 Try Everything， 这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歌，很多小朋友都会唱了吧。好了，欢迎回到汽车约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斌，你是谁？欢迎你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推荐京郊自驾一个小镇暖泉古镇。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暖泉古镇始建于元代，明清之间规模壮大为三铺六巷十八庄，由一年四季它的水质非常温热而得名，叫暖泉。走进古城，喝泉水，逛集市，看古宅悠悠，体会民族风情，非常值得推荐哦。这里最著名的活动就是大树花了，暖泉寿院、三铺、华严寺等等古迹也值得一逛。怎么走怎么走，就在河北省的张家口市，离咱北京不远哦。有兴趣的朋友大概腾出三两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出行了。好了，以上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蔡琴《被遗忘的时光》。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坚定回伸出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 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听音乐会。 面色的生活，任性的挑拨，疯狂的冒出了头，单方的守候，试探的温柔，还是少了点什么。遥远两端，爱挂在天空飞，风停了也无所谓，只因为你曾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准备好了 3, 2, 1，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呜哦呜哦，开始倒数 3, 2, 1，删除我的孤单，默认默尽是谁。

存在，只为了你的爱。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 开始飘起了白雪，忧伤开满山岗，等青春散场，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走吧女孩，去看红色的朝霞，带上我的恋歌，你迎风吟唱，露水挂在发梢，结满透明的惆怅，是我一生最初的迷惘。 这首歌来自老狼的《恋恋风尘》，很喜欢专辑文案当中的一句话，在夜深的时候和你在一起，分享一杯清水和一种声音。老狼的歌犹如同一杯清澈透明的白水，平淡当中品得出香甜的味道。好了，节目最后来分享至上励合的甜心，我是腾定，也欢迎在明天上午9点继续来聆听汽车音乐会。音乐微信的朋友，欢迎你继续守住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好了，说好了，明天再见。 Baby 不要再哭泣，这一幕多么熟悉，紧握着你的手，彼此都舍不得分离。每一次想开口，但不如保持安静，给我一分钟专心，好好欣赏你的美。幸福搭配悲伤，同时在我心交叉，挫折的眼泪不能测试爱的重量，付出的爱收不回，还欠你的我不能给。别把我

诉你有个人他很想你、yeah, 无法控制情绪掉到我的眼语，而像一场电影别把我放在背景， 我和你的关系问你是否便宜，隔着遥远距离我为你着迷，无法去 美丽是女人一生的追求，让她美丽是你的责任和幸福。佳节将至，为她选桃花姬阿胶糕。 桃花姬吃出来的美丽。 中秋送礼，送桃花姬阿胶糕。 老公救火呀！ 怎么了？ 快打电话！奶茶还是。